每次我也情愿每天都只能纪念浪漫每一天，只要有你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只要有你再多苦我都不会累，我都不会倦，然后爱到疯癫，一秒都不浪费啊，只要有我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只要有我再多苦我都愿意累，我们都不会倦，然后爱到疯癫，每一秒都珍贵你在身边。 很高兴这次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送入洞房不能那么快了，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只要有你，你只要有你，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只要有你再多苦我都不会累，我们都不会倦，然后爱到疯癫，一秒都不浪费啊，只要有我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只要有我再多苦我都愿意累，我们都不会倦，然后爱到疯癫，每一秒都珍贵你在身边，你在身边，只要你在身边，身边。

不如分开那刻的潇洒跑到哪里了，无法回头的事情很多，分手后的经历却又更多，说不定你刚知道最需要什么，说不定你只留恋过去那个我，你会舍不得曾经的美好，何不会像从前的爱我，只是更换感情寄托，怕束缚的人终于更怕寂寞，很久没联络你现在怎么了，有时候想想我也不错， 形式电视剧《海派甜心》的插曲，由严云龙作词，欧阳叶俊作曲，罗志祥演唱，收在2010年发行的贵专辑《罗生门》当中。2011年，《爱不单行》获得了2010年度的音乐标榜的年度金曲奖。 找不到人说心里的寂寞，找不到人懂怕黑的折磨，找不到命中注定在一起的那个人，很多人都像我一个人过生活，爱只有简单笔画却比深深复杂，很安定爱变化，我爱过几个人也被爱过几遍，却还是没能将幸福留下，爱是不可数的了，

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罗美玲，她心境转变后呢，人也变得更加的美了，加上了苦练核心肌群带来的瘦身的效果，浑身散发出了自信的女人味。罗美玲被誉为美声女令，她是一个横跨了电影、戏剧、音乐剧等多元素的原住民的女歌手。那听到的歌《我不哭》。 全部你还不满足，至少我一点都不怕去输，你在我身边只会这样哭，像一个小孩想把时间停住，你的脸怎么看都不清楚，好像忘了自己如今究竟身在何处。不哭，我不要再给你祝福，我不要再把你记住，留不住就辜负你给的全部。 收录在了张惠妹2003年发行的个人第11张专辑《勇敢》里面的歌，叫做《假惺惺》。阿妹的声音虽然沙哑，却不是清亮，而且呢，音域很宽，快慢歌都能够信手拈来。她唱慢歌能够唱进人的心里面，她唱快歌能把现场的气氛嗨翻天，所以她的演唱会经常会是引爆全场，让人欲罢不能。 你的眼睛，你的心，你有什么不能停止？ 你的歌，牵引情，都会有。

边的落日，并肩听阴间的鸟语。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只有在你工作堆积如山的时候，你才可能享受闲暇。当你无事可做的时候，空闲就变得一点都不有趣了，因为空闲就是你的工作，而且是最耗人的工作。闲懒和稳一样，当它被盗走了之后，它的味道才是甜的。 Touch me, my face and my seat, it's been on to you, honey. Close the door behind you, tell me my love, you just know you, hold you. My mind stays on you, so does my body, let me show you. But I wanna come through, and I wanna need you. Could you be my muse? Lately all I think about is you, I'll never think about it.This love's incredible, pretty good. Have a little mercy on me, baby. You got me wanting more, wanting more.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杨宗纬的个人首张专辑，名字叫做《鸽子》，总共收录了《幸福的风》《让》《洋葱》等等十一首歌，在2008年1月11日发行。2008年10月25日，杨宗纬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新加坡的金曲奖的优秀新人奖。 我们是夏天上岸间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漫舞，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有点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花香姿势。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皱，球鞋有点破，衬衫也有点难，我设计有多丑，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包袱，心灵从此解脱，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 我们是夏天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漫舞，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有点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花香姿势。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他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皱，球鞋有点破，衬衫也有点难，我是找你的粥，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的包袱，心里从此解脱，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我们是夏天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漫舞，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有点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花香姿势。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像蓝天的鸽子， 不会迷失，跟着我 一起寻找幸福， 寻找幸福的地址。 爱的鸽子 永远充满， 开双翅， 开双翅， 美的花香姿势。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到的歌《你太诚实》是 S.H.E 演唱的一首伤感的抒情歌，这首歌描述了 S.H.E 面对情人出轨的心情，大大的超乎了 S.H.E 的年龄界限。 谁拉住我，谁救救我，我从高空狠狠地坠落，谁叫醒我，说这是梦，说你和他什么都还没有，窒息的沉默中迷我独我的愁，爱怎么了，我怎么了，一句话都没有说好，我曾经以为爱情应该诚实，诚实却是最尖锐的刀子，

走了又该怎么算？我啰嗦。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香雪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突然间发现你有其实个人很普通，那些浪漫的事不会天天都有，用力谈着恋爱，因为害怕太寂寞，谁不怕寂寞？当爱情有了伤痕 OK 断也没有用，我听我的音乐，你和你的啤酒，没有什么快乐，也没什么不快乐，其实我想说还是走，你是我的快乐，还是个习惯呢？用力谈着恋爱，是不是太怕寂寞？怕自己会寂寞。好娘，真的好娘，我想面子没有爱重要。好娘。 锁定在 FM103.3 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当我靠近你，这个是梁博作词作曲，吉他演奏制作并且演唱，收录在了2014年4月24日发行的首张原创同名音乐专辑《梁博》当中。 听见你微弱的呼吸，看着你无助的表情，我不再感觉世界有多美丽。当我靠近你，我不能紧紧抱着你，那阵阵洁白的身体比起你，我更肮脏不已。当我

马上要听到的歌，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卸下了追求流行前卫曲风的包袱，标准只有两个字，感情。以真实情感的歌曲搭配了阿桑磁性的嗓音，在这个充满着爱情浮光掠影的城市，带给了听众宣泄痛楚的快感和获得慰藉的温暖。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我会用每一个夜晚来记得你。如果失望只有这一次，我会用无数个希望继续等待。心事你不在身旁，只怕这是永远的凄凉。你所给我的一切感动，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送上一首来自杨坤的《快枪手》，明天见喽。 我出发，骑上骏马，向阳花都昂起头，迎着风，感觉有些轻松。我是个不计仇的枪手，没有家，天大地大，一瓶酒，一根雪茄，钱不多，但我只一生活不养。 变得有些好动，不为自己，全为了朋友。都叫我快唱首，一切写个洞。